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气温上升非常的快，适宜各位交通出行和户外的活动。只是空气干燥，紫外线呢非常的强烈，请及时补水润燥，外出应采取防晒的措施。预计双休日期间呢，受高空槽的影响，周六天空云量增多，天气转阴，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可能，而且偏北风明显，阵风可以达到六级，请各位注意防范。周日天气依然晴朗，风和日丽，能见度不错，适宜各位出行。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气温20到26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5月4号，到今天这个日子厉害了， 青年节， 祝大家节日快乐。 是的，就是这个青年呢，如果要是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划分的话，65岁以下都可以叫青年。 45岁以下都算是青年 啊，45岁啊， 对， 啊，不是65吗？ 它有很多个机构 啊， 联合国是45岁啊，对， 有18岁以后， 这歌儿呗很青年， 这歌很青年啊， 对， 很硬朗， 很硬朗哈。 嗯， 今天呢是5月4号，首先祝所有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永葆青春，永远热泪汗盈眶。 是的，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年轻的心，每天都可以过儿童节。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青年周准。 各位好，我是儿童道道。 大家都把陪你俩。 这样，道道你话筒关了吧， 关了吧。今天我们要跟着一位厉害了。 嗯， 哇，我觉得这个身份就觉得他肯定是学习那种学霸型的，对不对？ 他英语一定很好，非常好， 而且就是他见识了很多学生的成长。 对， 对不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孚教育海外部资深的全球招生官。 哇 ，Michelle， 欢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英孚教育海外部北京办公室的招生官 Michelle 周老师。 哎呀，周老师好。 对，周老师很温柔哈。 对对对。 对，大家一听到这样甜美的声音，都愿意来报名。哇哇哇，老师，选我，选我，选我。 下一波吧，下一波吧。 哎，老师，你不能剥夺我学习的资格。 下一波吧。雅思过了吗？ 什么叫雅思？ 什么？ 今天我们会跟着Michelle 啊，婷婷，周婷婷要去英国。英国我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有很多厉害的大学哈。 英国就感觉就是一个老牌的，非常有格调又非常有内涵的这么一个国家。 劲旅。 嗯，对，还真是。 而且那个 Michelle 呢，去过了英国很多的城市啊，带着他的学生，带着他所踏过的这个旅行的感觉哈。今天我们要听听婷婷啊，十分钟资讯之后，婷婷啊，我们要听听你关于英国的游学也好，旅行也好，你的见识所见所闻。而且你一七年十一月份刚刚去了一趟，是不是？ 对的。 啊，那个印象还很深刻， 是 吗？是 的，是的， 是不是？ 是的。哇，十一月份的英国会不会很冷？ 对呀、啊， 一点点了， 有点点。 哦，有一点点，那还好。怪不得他们都会穿 Burberry 的风衣。对， 冷 就冷、啊， 穿短裤、 啊、是吗？还有穿短裤的。 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Michelle精彩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道啊，这时间过得挺快哈，转眼有周五了。 啊， 对吧？ 是吗？ 咱们是周三上的班，对不对？希望各位调整好自己的生物钟啊。第一条来自于国航的事儿，我觉得飞机上吃饭这事儿吧，有时候说我们不吃飞机餐，有人说，哎，有些是航空公司飞餐还不错啊。 但是国航，我个人的感觉啊，它这个升级餐饮倒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的，国航升级餐饮吸引两岸的民众。 是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4月30日在台北举办了名为新时代新体验台味伴您飞的机上餐食升级发布会。那发布会上，国航携手岛内同行华善空厨和长荣空厨，分别展示了精心制作的多款台菜菜品。 哎呦，一想到台式菜，比如说台式牛肉面呢、炭烤鸡腿饭呢、鸭卷肉燥饭等喜闻乐见的台式风味 菜。卤肉 饭呢？哦，对，都可以在飞机上吃到了。 哇，好棒啊、两岸实现定期正班就是定期正班直航十年来，参与两岸航线竞争的航空业者已达到20多家。 是。 那为了吸引客源，航空公司是各出奇招，国航通过引入更多的台式风味菜品，以期吸引更多的两岸民众。 是的，这个餐食解决好了呢，其实我也是对他们的比如说乘坐的这个人数啊，服务的质量是一个节节攀升的一个事情。 是啊，我觉得就是赶紧把餐好好升级一下吧。 对对对，有时候就是比如说 以前饿8个小时我真是够了。 你也比如说你坐在后排或者坐在中间的朋友，因为那个餐车是从前往后，从后往前，一般走到中间的时候说啊，对不起先生，我们的菜那个什么，你看你这个选择吗？啊，我不要了。有时候会是这样的，就那个好的都被吃走、飘走了，对不对？ 对、 有时候会这样。 他们也会就是根据每一次的大数据分析， 是 下次能不能不要那个朋友。 关注海南岛的事儿，海南岛现在厉害了哈。海南59国免签新政实施了，首批免签的游客飞抵三亚。 是的，海南省于2018年5月1日起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是。 免签入境停留时间为30天，保留旅行社的接待方式，将团队免签放宽至个人免签了。 哎呦。 免签新政当中59国包括太多太多了。 哎呦。 从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挪威、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到新西兰、韩国、日本、新加坡等等为主要客源地， 全都来了。三亚为做好59国入境海南旅游免签政策，设立了59国入境海南旅游免签的边检专用的通道。 哦， 这是专门属于外国朋友的哈，并与相关部门实行联合服务和管理，以减少现场通关等待的时间，让更多的境外游客从进入三亚的第一时间就开始感受到贴心的服务。 哇，真的好棒呢！ 不错啊。 对，三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表示了，说三亚将陆续推出一系列举措来落实59国免签政策，提升旅游接待设施水平，配置国际性新型旅游服务人才，整合三亚和周边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政策资源，政企联动组建国际营销队伍。 哎呀， 先生，你看这个你需要吗？ 啊、 这款丝巾非常好。 是，这款丝巾有5种语言告诉他怎么说。 是，哇，这款丝巾是什么什么材质的？有多少个大妈亲身体验拍照，效果绝佳。 反正是。 从方方面面照顾到大家旅行的体验的，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吧？ 然后顺便发点照片，你看给他展示一下，是不是？ 是的，而且道道在五月一号国际劳动节当天啊，还有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这个 阿斯坦纳， 对，新加坡、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免签旅行团， 哇哦， 陆续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入境了。 嗯，大家都会体验这样一个便利的政策。 对，海滩上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了啊、 是的， 是的， 多刺激了，朋友越来越多了。 对。第三条啊，就是到了春天，不光光是北京，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个这个气候的问题、 是 花粉比较多， 对， 对花粉过敏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如果你现在要去法国巴黎的话，将面临什么呢？ 将面临25年来最严重的花粉肆虐， 戴口罩吧。 对，据报道呢，4月中旬，法国全国空气生物监视网曾针对花粉过敏发布了红色警报， 都有红色警报、啊。 对对对，如今呢，该机构进一步公布测量结果称，2018年巴黎地区的桦树花粉。 哎呀， 散播量创下了自1993年以来的新高。 不仅仅是巴黎，实际上整个法国北部地区都受到花粉的严重影响。从东北部地区一直到中部的像奥佛涅、罗纳阿尔卑斯大区，法国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散播量都处于我们刚刚说的红色的极高水平。 哇！ 更加往南地区逐渐回落到橙色的黄，高和黄色的一般水平，反正都是有花粉侵扰的。 对。不过呢，法国各个地区的花粉种类是 不一样的、在东部呢主要是这个岑树、在北部和东部地区有大量的千金榆榆树，对 树、 然后呢南部地区则是法国梧桐和栗树、然后此外呢禾本科的植物花粉要在5月初才大量出现哦，现在已经开始了崭露头角、行了，你们飘过之后该我了。 入春之后呢，温度忽高忽低，以及此前寒冷天气抑制了花粉的生成。同时法国全国空气生物监视网还提醒各位民众说，花粉的散播量既高，同时也可能和空气污染结合，导致我们这个人体的过敏症状进一步的加剧。 对，如果要是严重过敏者，真的要注意安全。对， 哎呦，这打的眼睛也疼，嘴唇也疼，真的流鼻涕， 就是过敏严重的话真的会危及生命的。 是的，一定要注意，不是个小事儿啊。 是的，专家建议了说，除了向医生求助专业的治疗以外，一些简单的方法也可以有助于缓和花粉过敏的影响。 比如说 早晚开窗通风、晚上要洗干净头发， 晚上洗头， 对，晚上洗头、洗完头记得要吹干，别湿着那个。 是的，对身体不好、 对， 容易中风 啊，这真的是容易中风， 容易落枕，都是有可能的。 对，落枕、中风、头疼、偏头痛、这些都有可能。 你说我晚上洗头没吹风，早上洗起来这样了，你能够上直播吗？也能吧。也可以的， 说话有点漏风， 有点漏风啊，对 对， 还有呢 还有就是避免户外活动等等， 对对对， 对，反正在法国，现在在法国的朋友那一定要注 意 啊， 对， 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添置室内空气净化器来降低花粉的含量， 希望空气质量越来越好吧啊。我们一部日本，我觉得日本真的是童话呀，动画呀， 对， 厉害啊！ 哎呀，日本的二次元动漫简直是这个产业太发达了。 那么 recently 呢日本海边餐厅竖了11米高的巨型 Hello Kitty 塑像， 哇， 吸引各种的游客过来看， 好巨大的一个， 11米， 对呀、 三层楼吧，豆豆有没有？豆嘴子有没有三层？差不多，挑高3米的话，哈 啊，三层楼差不多， 老旧小区4层，咱老旧小区都出来， 老旧小区，老旧小区，对，老旧小区其实这个举价更高， 是11米哦， 11米。据日媒的一个报道说，餐厅 Hello Kitty Smile 在兵库县淡路市的海岸上开张营业了，高11米的巨型 Hello Kitty 凝望着大海， 哇，感觉真的是 喵。 小鱼干有没有？ 对，小鱼干了一套吗？ 这个餐厅外形什么样的哈？长120米的纯白色圆筒形 哦， 这个钢骨结构两层建筑内大概有700个座位 啊， 跟电影院似的。 是的 ，Hello Kitty 脑袋内部为蛋形影院，投射以 Kitty 的梦之世界为主题的印象。当然不是 free 的，付费观看啊！ 啊，是这样的哈。餐厅呢由运营附近动漫主题公园的二次元之森，你看、的大型人才派遣公司宝盛纳集团经营、试图利用在全世界拥有就是大量粉丝的 Hello Kitty 为淡路岛招揽游客，还是很多人喜欢 Hello Kitty 的。 你是他的粉吗？就是 我小时候真的是看 Hello Kitty 粉色的那个 Hello Kitty、 对，其实那个是个公猫， 是吧？ 对，它是蓝色的。对，戴蝴蝶结的那个是女孩、 对对对对，反正是很多女孩啊，就是枕边啊， 对， 抱饰啊，都是他 大型的玩偶。但是 Hello Kitty 是不说话的。 对， 对 对， 最后一条还是海南的航空公司哈，因为海南现在是越来越跟世界接轨了啊。 必须的， 海南航空公司八月将开通了第三条直飞以色列的航线。 哇哦，以色列现在也是旅游非常非常的 敞开怀抱。 对啊，壮大。 对， 记者近日从中国海南航空公司驻特拉维夫办事处获悉，海航将于今年八月二日正式开通广州到特拉维夫的直飞航线。 直飞啊！ 哇，广州到特拉维夫直飞航线将是海航开通的第三条中国直飞以色列的航线了。北京到特拉维夫、上海到特拉维夫的直飞航线已分别于2016年四月和2017年九月正式开通了。 是的，其实以前都已经直飞过了哈，增加各个城市到达以色列便利的条件。据以色列旅游部门的提醒数据显示，17年全年入境以色列的中国游客突破了10万，达到了 11.4 万，比16年增长百分之多少呢？41%。 哇，好多呀。 比15年大幅增长142%。 以色列就是觉得瞠目结舌。 对，敞开怀抱哈。 是的，据悉自2016年起，海航相继开通了北京到特拉维夫、上海到特拉维夫，还有这个转机北京到布拉格、到贝尔格莱德等等，这些国际航线累计开通"一带一路"相关国际航线已经超过100条。 恭喜海航航空啊！希望股价上去。好，时间来到11:45 的 54秒钟，马上有请我们的婷婷啊，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I'm half way gone, sleepless, I'm battle worn. You're all I want. Bring me the dawn. I need the sign to break. You've woken up my heart. 我发现英式的咬字啊，很好听。 对，而且英式的就是怎么说呢？英国的音乐是自带它的一种气质。 全英音乐节，我觉得比 Grammy 好多了。 啊，不要这么说嘛！对你让那些美国的音乐人怎么办？ 是周驼说的 啊，周驼说的。 哎，一直还听 Grammy 呢。 哎呀，周驼还能听懂英文呢。 好几个合集呢。哎呀， 是我跟你说，你别看周驼这个年纪可能比较大了哈，但是他是永远不能。这个停止学习的脚步，我们经常打扰到他学习， 鼓舞我们年轻人好好 学习。对对对对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孚教育海外部的资深的全球招生官Michelle， 欢迎周婷婷。 大家好。 对对对，其实伴着英国很绅士哈， 对，很绅士， 很伦敦的感觉。我们要走进这次关于学习和这个旅游的分享当中哈。其实我们想问一下，其实游学很多家长朋友很关注哈。我已经做了爸爸的，我今天孩子快已经6岁了啊。 对，也在开始为上学这个开始发愁了。 苦恼。苦恼，你要，但是会解决的，大家不要紧张哈。 是的，是的。 就是六岁的孩子，我想问一下米秀，适合游学吗？ 其实是很必要的。 真的6岁就啊？ 对对对，是的。对，我们从5、6岁开始就有亲子团了。 哎呀，就是爸爸妈妈要跟着去，对不对？ 对对对。 哦。 其实现在的父母都是80后、90后。 是。 他们的意识是越来越好，而且对于孩子的投资，从一开始的语言，然后到当地的一种游玩， 对， 当地的文化的成长，建立一个目标回来学习，其实他们动力会更足一些。 对对对。 对。 我有一个问题哈，那比如说因为孩子还是我觉得6岁有点小哈，您觉得几岁开始游学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你有这样一个统计吗？ 我们的学生大概是在6到8岁开始就已经开始游学。那我们的数据统计是上周我们会有一个会议，说有一个学生是连续6次，然后跟着我们去游学，也就是说他3年内的寒假和暑假都是跟着我们一起去的。 我的天， 是一个上海的孩子， 上海的朋友。 对对对对，真的是非常好。 他几岁？ 然后北京这边也有，他是从1年级开始的。 哦，那就是七岁左右，六 七岁、 嗯、 对对，因为其实从你们的角度来讲、嗯、七八岁的时间是最好的， 对对， 嗯对，他、嗯、有这个接受度，而且你把他放在那个环境下的话，他会进步非常快， 是的， 而且他的人格的健全，包括他的性格、 嗯、 融入到当地的一些孩子的这个团体当中，然后再加上老师的这个关怀和教育，回来之后变化很大、嗯、很独立 的孩子，你吃碗面吧，不 不不，爸爸，我要给你下一碗面。说，哎呀，孩子，你经历了什么？ 对不对？自理能力会慢慢提高， 对对， 而且一开始也许在机场相聚的时候是很羞涩的，然后下了飞机、嗯，然后再从那个城市返到机场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无话不谈了。 对，老铁， 真的就是 微信 chat 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热泪盈眶了、嗯。 对， 很好很好的感觉。当然，英国是非常好的一个旅行和学习的国家， 是的， 有众多的城市和大学哈。 对、 嗯、我们看到是剑桥是主要的今天的游览的一个目的地哈。 对。剑桥在哪个城市呢？ 有没有？ 剑桥就是在剑桥镇了。 剑桥镇， 对，叫剑桥镇和牛津郡是两所大学的所在地。 很大，是不是？ 是很大的 哦、 哎。现在如果就是我们去剑桥就是游览的话，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介绍啊，剑桥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你先问，你先问。 对、嗯，那是不是住剑桥镇的居民们都可以免费从小学上到大学，就在剑桥大学上？ 好问题。 哇塞，这三十多所，这、哦、剑桥有三十多所大学组成的 哦、 这些大学里面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名人，包括总统。 哎呦， 所以确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 他们不能划票， 包括清华北大，其实是一个道理啦。 哎呀，清华附小也不能划票是吗？哎、完了。 那是不是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就是所有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拔才能进这些大学的。 是的，是的，是 高材生。 对对对， 哎，但是据我了解到的啊、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是像那个英国，它有像伊顿公学这样的学校， 嗯、 然后它是有一些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或者一直到大学，它是有一个联动的， 有吗？ 是这样的吗？ 对，它如果是可以一直都通过考核的话，当然是可以了， 但、 是还是极少数， 还得考核， 还得考， 对， 就没有不考的，没有保送是吗？ 对，其实我的一个家长是前天来到我们这边、然后来报名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孩子是八岁。 十八岁 ，对对，然后就已经送到英国去读小学、 嗯， 然后他就算着一直到研究生一直在英国读的话，真的父母会花费很多， 相当多， 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各个方面是很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然后他们竟然还可以独立的这个来回飞机上都不需要父母接送的， 八岁， 很独立，这就是因为孩子确实是在父母的教育之下越来越独立的， 是的，是的， 是，这是一个对很好的一个方面啊，但是其实。我个人会想一个问题，就像咱们回到刚才的话题说，这孩子到底多大才适合把他放在国外？ 嗯， 就不是说这种游学，如果八岁让他从小就接触西方的那些文化、他会不会回国之后根本就不适应？ 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会有这种感觉。如果说真的就是家长让他能够有正确的说，还是在中国的这种价值观各方面比较稳定的话、也许大学的时候会比较适合一些。 对，这个解释我觉得很到位了。 对，就看家长你是怎么想，对吧？ 对，这个其实这个家长是因为他在英国找到了这个就是监护人也是中国人。 对对对，尤其是像那边有爸爸妈妈的， 对 不对？家庭监护我们， 对，因为他未成年嘛。 是的， 对。 其实大家可以了解到，其实全世界的游学方式类似哈，游学是相结合的，旅游那是旅游，就旅游观光啊，学就学习他们当地的文化呀、交流等等的哈。 对对对。 但我们是一档旅游节目哈，剑桥呢，我觉得很大，剑桥镇。里面又有徐先生的一个石头碑哈， 对， 那个石头碑真的刻字啊，道道，我看到了， 是吗？ 轻轻，这中文在上面都有， 对对，是的， 康桥， 他是 巴黎菲勒翠，不是菲勒翠，已经到意大利去了， 对对对。这个是景点了，在剑桥是不是？ 对，它是纪念在别康桥80周年，然后在国王学院，因为徐志摩在国王学院读过一年的时间，所以他特别留恋那边的学习的时光。那80周年的时候呢，那国王学院就在他的那个一个角落里面有一个石碑，上面写的是中国字。 对啊，我看到了， 好棒啊， 很厉害的，很有意义，很尊重徐志摩先生。 对对对， 那个康桥我也看到了 啊， 那个桥拱的，是不是拱的？石拱的，黄色的，现在是不是那种感觉？ 其实那个是数学桥， 数学 真正的剑桥和康桥是指的是剑桥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桥， 是， 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去年11月份是去伦敦受表彰，然后呢去到剑桥那边去照顾我的学生，然后那个时候我和我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呢就忙里偷闲去到了那边，去那个剑河上面去这个，对， 是划船吗？ 划船，然后 真的是 船夫帮我们撑船，那这样的话一路上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学院。 那最美的就是国王学院了。 国王美到什么 程度？国王学院有多美 呢？听上去好高级的地方。 就是徐志摩曾经就是写了一首诗的最后两句，就是如果你有一天的时间在剑桥，那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 哎呦， 真是那啊，好吧，一天的时间，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十天呢？ 爱十天没啊。国王学院是可以去参观游览的是吗？还是只是通过和尚泛舟的方式看它呢？可以进去的。 可以进去的。 哦、哇，我好想知道它的外观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什么样的？ 是哥特式的风格还是？ 是哥特式的。 尖尖的。 对，而且有些金黄色的感觉。 哇， 特别漂亮。 很大是吗？很大。 对，很大。 对，我感觉英国的建筑就是非常的肃穆，就它往那儿一矗立，它没有过多的那种。 搁那一杵。 修饰，对对，往那一杵，就特别有气。 是的，很多的学生会慕名去，比如说大学游览哈，我觉得剑桥、牛津真的有必要去花很长的时间去感受哈。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就是单纯游客的身份，可以进去参观吗？ 是可以的吗？两所都是可以的哈。 可以的。 对，就是差不多都能看个遍的话，大概时间是多少？牛津和剑桥，您的经验来说挺长的哈，得哈。 如果您是去主要的地方的话，我觉得一天是够的。 哦， 但是如果是想细细的去， 品味， 那肯定是不够的。 不够哈。 对，特别有意思，剑桥和康桥本来是个地方，其实我们当初也不知道。后来呢，那个船夫，然后我就用英文就问他，我说这个康桥在哪里啊？因为我一直在说这个再别康桥嘛，就是。这座桥是不是康桥？他不是。而那座是不是？因为很多桥嘛。 这都是。 然后他说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他说其实没有这个桥，康桥就是剑桥，就是这个地方。 再别剑桥。 对啊，再别剑桥嘛。 对对对， 剑桥 是 非常非常的美。 对 对，大概40到6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在这个船上静静的，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学院都能看， 很有仪式感。 哇，太棒了！我觉得如果要是来到剑桥有时间的话，可以就是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种路线来参观。 对对对， 对， 因为它有学区，也有比较这个， 哎呀， 就是其实它 扎心了吧。 对，它也有城市的部分。 对， 那大部分的这个小店都特别的精致， 就是 真的吗？还有小店， 全部都是 在哪？ 百年小店啊， 干嘛卖什么的？都是 与学生有关的东西，书籍呀，然后文具啊，当然 橡皮、 天光、 晨光，那不是我们的主持人吗？ 是。不文具吗？ 就是跟学生有关相关的系列产品，都是百年在经营当中， 真的是非常非常 的太有这个。哎，一进去，先生戴着金丝的眼镜， 对呀、 啊，天哪！ 对，而且 这个自动铅多少钱？ 哎呦，0.5的。好有学生的活跃的感觉哈， 对， 你还有巧克力吗？你是小卖部是应该有吧？就是比如超市啊等有，都是非常全面。 对对，只不过国外的小卖部吧， 对， 是到4点以后就休息了，然后周末也不开，因为他们都比较注重家庭。 对， 啊，是这样子。 对，都送外卖回家。 接着回家送外卖， 嘚嘚，全是外卖订单啊。 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美秀聊到这儿哈。我觉得英国。除了那种刚刚到我们感觉那种啊很有仪式，很有这种 对，还有小 俊朗，还有很多细致的 echo 的部分哈。下面带我们的 Michelle 还有很多精彩的关于英国的分享，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稍事休息，英国下半段再见喽。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清风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周六5月5号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2到3级，间四级阵风可以达到6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周日5月6号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3度。总的来看呢，我是周六天空云量比较多，北风很明显，请各位外出注意防范。周日天气变得好了起来，风和日丽，适宜踏青、郊游等户外的活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12:03的30秒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在分享下半段的英国的开始呢，我们又收到一条信息。 来，我们来播报一下哈，2018北京书市即将举办门票免费领，初夏时光，书海沐清凉， 跟我们的主题不谋而合。 对啊，今天是游学，都是跟学有关嘛。 书中自有黄金， 书中自有颜如玉。 18年北京书市将于5月11日至5月21号，由11号开始啊，在朝阳公园精彩呈现了。本届书市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北京发行集团、北京出版发行行业协会承办。书市呢，秉承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的主题，好棒啊！以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为主旨，倡导广大市民多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 对，这本届书市呢，汇聚了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发行集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北京出版发行行业协会成员书店等300余家国内知名的出版发行单位，600个展位，集中展销了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正版出版物，广受各界名人的举办朗读广邀各界名人举办朗读、阅读活动、新书发布、签售讲座、互动体验等文化活动，倾力打造实力强、档次高、规模大、活动新、品种全的图书文化盛会，弘扬独具北京书香特色和人文魅力的首都全民阅读风尚。 是的，读者呢关注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微信公众号北京书市栏目，或下载北新网 APP 即可免费领取什么呢？2018北京书市门票2张。 对， 抢票活动即日开始，就是从5月4号开始，全部票呢抢完结束，截止时间为5月21号。抢票成功的手机号，各位记好了，不能重复抢票。 是的， 读者可凭二维码进入朝阳公园参与2018年的北京书市。 好， 我觉得读书是一件好事情啊！你这一个人的气质跟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啊、爱过的人都有关系。 是的，其实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就是大家读书会是一个日常的习惯。 对， 尤其我觉得在英国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就更是如此了。 特别是在地铁里 是吧、啊、 对， 我经常看到读书的朋友哈、啊。 哇，他们真的能认真的读进去。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Hello， 心情很好看。 哆啦 A 梦。 对对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英孚教育海外部的资深全球招生官米歇尔周婷婷，欢迎 米歇尔，欢迎， 大家好。 这个上半段感觉怎么样？我们的节目作为一个老师来说的话， 开心 是不是？ 对， 就是非常的欢乐啊。 不妨告诉你身边的朋友， 一定会的，告诉我的学生们。 好的，好的， 他们都来听啊。 是啊， 我觉得旅行是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对对，是的，是的。 而且你通过电波分享给大家，又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哈。 对 对对 对，今天我们要去英国哈。英国有它不同的格调和桥段在里边哈。剑桥刚才说的这个国王学院是无比漂亮的 哈。哇，国王学院 是的，是 对。然后从大面上外围可以先参观一下这个剑桥，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店，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真的游学是第三种旅行，比如说有的人会选择成团旅游，有的人是选择自由行，那有的人选择游学，就是边玩边学，那只是游和学的比例不同。 对对。 那其实我的学生就是愿意做一个当地人，所以在我去剑桥的时候，他们带着我去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懂得很多。 他们还带着你去玩？ 哇，是啊，他们有的是在那边只是几周的时间，那有的呢是半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哇，他们就像当地人一样， 了解了， 对，然后他们 融入的很快啊，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剑河的时候，就他就告诉我说有一个叫数学桥，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剑桥嘛， 对对对， 那个竟然是这个牛顿的神作， 哎呦， 哇，那个桥竟然没有一个铆钉，然后就建成，就是用力学建成的。哇，只是后期的时候有些被毁坏了之后呢，然后又重新修复了。哦，真的是很神奇、 他们在建的时候已经唱了一，已经唱了一首耗子，耗子， 耗子， 同志们加把劲 儿， 哎嘿嘿哟， 等会儿。我看看这块砖拼到哪儿啊？ 哦、他能真的是， 他得用这个完美非常复杂的这个公式才能算出来那个力怎么样才 对， 全 是 什么 公式？哎，公式。 对，我们还去了那个三一学院，有一个曾经被砸中那个砸中牛顿的那个苹果树啊， 那苹果树还在吗？ 据说那个苹果树是当初的苹果树的大点后代了。 哦、 对 对， 真的是很出名啊。 对啊，当年的那棵苹果树早就可能是不行了，换了新的。 忽然有个问题。 你问周彤， 今天终于站到这个全球的招生官了，觉得各位的崇敬啊，还有个问题，就刚刚说法国那边不是花瓶冠冕吗？剑桥这么大，又有很多的树木，但到了这个季节，英国是否也飘花粉？ 应该也会吧， 会，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他们植被实在是太茂盛。 我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像提到这样的学院啊，就感觉他们的草场全都是那种 绿油油的。 就像 绿毯， 真的是感觉像假的一样，然后一步一景，但其实真的都是真的。你看十一月份的时候，竟然也是这样子， 也是绿色。 十一月份的时候， 对， 十一月的，就是像英国，难道不是吹起了北大西洋的寒流风吗？ 不冷、 对啊， 有些冷，但是觉得跟北京也差不 多。阳光下来是很舒服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它会 会有晴天的时候吗？ 会啊会啊、哦，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晴天的。 是吗？ 哦，大家不要老想着 就是觉得伦敦嘛，对，伦敦会有一些就是雾都的感觉。 哦，其他地方 不像原来一样。 其实伦敦要开车很长时间才能到剑桥，多长时间？大概 一个小时 啊，一个小时呢？ 因为剑桥那个地方没有机场，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伦敦接到牛津或者是剑桥的。 哦， 是这样的，就等于是在伦敦的郊区。 算是吗？ 对， 算是 哈，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讲的， 对 对，因为一个小时车程嘛，对吧？ 对，一个小时就很近了。 说到英国的交通啊，我们要了解一下，作为旅行者要了解哈，英国的交通发达吗？您感觉？ 我觉得挺发达的，对，而且呢，火车票也可以提前买，提前买还便宜 啊， 然后 都有这样的， 对对对，当天来回从剑桥到伦敦没有问题的，对，还可以买联程，或者是也这个在伦敦的话也有地铁，也是非常非常方便， 打车。也很方便吧？ 打车方便，就是贵点儿， 贵点儿哈，多贵？跟东京比呢？ 如果是从这个一区的位置，一区的位置，然后到希斯罗机场的话，上次我打车大概用了1000多一点人民币， 太贵了吧？ 相当于对 多少公里？大概那个距离有 大概一个小时多吧？ 哦，一个小时左右， 对，其实挺贵的， 是还可以。 一个多小时的话。在咱们这儿打车，北京打车应该是100多或者200， 两百左右。 对，在北京大概就最多100-200， 两百吧。 对 对对啊，大家可以考虑这个物价的 5倍的差价。 对，其实地铁和公交会比较合适一点。 是的，他们也都有地铁去通到机场吗？ 有啊有啊， 有的哈。 对，只是它不同的区的那个价格都不一样。 哦， 比如一区的价格是1.5磅。 哦， 这是单程的。 哦， 那也有日程的，就是一天就是1张票是4.5磅。 比较划算， 所有的地方 这样其实很划算。 对， 所以就是看自己情况吧。 是，就那个地铁站，比如说那些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些景点，它都有一些，比如说上来走几步就是那个景点，会有这样的接驳站。 会啊会啊， 有的哈。 对对对， 哎，那它地铁就是 方便， 都很方便。 对啊对啊。 我我想去大英博物馆的话，是不是有地铁站都？ 会的， 有哈 有。 哦，那就可以，挺好的。 对对对， 其实大英博物馆周围也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就除了这个大英博物馆内部，就好多我们以前来的嘉宾都在讲这个博物馆是很壮观，然后值得大家去逛，但是从来很少有人说它的周边有什么。 对， 你有没有去看过？ 上次是因为我去大英博物馆中国馆正好闭馆了， 哦， 正好留出了时间，我去旁边吃了个饭， 哎， 去吃了我特喜欢吃的饺子， 英国的饺子， 对， 是 中餐馆 啊， 就是跟咱们一样的那样啊，不是 一样一样， 是什么馅的？韭菜鸡蛋吗？猪肉大葱， 我最喜欢吃韭菜 啊， 韭菜的。 可是英国有韭菜吗？ 有 产韭菜吗？ 嗯，也会有，但是可能也比较贵。 对，我估计他们那个韭菜都是运过来的。 这个怎么样？消费的物价您感觉？ 挺贵的。 多贵？ 因为我是跟一个学生一起吃饭， 一起去。 我问了一下，大概10几块钱一个。 啊！ 但是真的是在大英博物馆旁边吗？ 哦， 大概6个饺子一份儿，我吃了2份，然后还吃了好多菜嘛。 哦， 10几块一个。 对，我就想啊，头一次吃 挺 贵 的 饺子啊， 真的 是 太贵了。 对。 但是你想，它的地段大英博物馆旁边。他是怎么拿到这个地租的，我们就不知道了。然后 对对， 然后他是开了这么一个小馆子，这是中国人开的吗？ 中国人开的， 哇，好棒！ 可能是南方人开的， 南方人 啊，特别好吃，而且食物也特别好。 那我想问一下，米秀，就是在英国，因为大英博物馆是个地段了，就比如说长安街，类似这种感觉， 长安街 类似啊， 它是类似于什么？ 就比如说他们周边也是这么贵的物价吗？会有一些差距吗？还是平衡的比较？ 一区都会稍微贵一些。 哦，一区，哦， 对，其实在国外一般来讲，市中心的位置就决定了它的物价、生活品质，然后以及它的安全。 哦， 一区就相当于就是相对北京的二环内，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么说。 了解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校区也都是在一区的位置，就是因为它绝对安全。 是的，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其实刚刚我们了解，游学的朋友会在英国选择家庭，就是英国的爸爸妈妈跟他们一起相处哈。 是。 那些怎么去选择呢？提前会预定吗？还是会有我们自己选择？是双向选择吗？ 是这样，就是那边的寄宿家庭是跟英孚这边是合作了10几年的。 哦 如果是不合格了，我们就淘汰掉了。 哦，是筛选。 筛选的所以也会结合学生这个入学的时间提前安排，他出发之前我们就会把这个家庭的有几口人，他们做什么，他们的地址，对，都会给到学生。包括我们的接机也是到希斯罗机场接了之后直接送到家庭。 哎， 这样 好方 便， 很方便。 对对对， 哎，我在想，就是一个中国的孩子哈，第一次到一个比如说外国人的家庭当中，你有没有跟他们一起进家门那一刻，你会 观察孩子的表情吗？他们会有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 害怕。 害怕 羞涩、哦、是不是 对对、嗯、但是外国人是很热情的、 哦、一把抱住十分钟没放开、 啊、叔叔我有点憋 叔叔你跟他下个面吃吧英国人会很热情爸爸妈妈当地、哦、 是的是的我们选择的都是非常热情然后对孩子非常好 嗯、 啊、包括对我们成人也是非常照顾的 哦、 因为我们也要提供一天的这个早晚餐和周末的三餐 哦 啊、 嗯 嗯、也要吃饭啊这些 就是就英国当地家庭的爸爸妈妈就是提供三餐和比如说他不提供教育的部分哈，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会有自己的项目或者是 课 程、 哦、了解、 嗯、 了解， 对对对， 还挺好的。其实，在平常的聊天当中，跟英国的爸爸妈妈聊天，也会增长口语的表达。 对、啊， 其实口语并没有那么难， 对， 单词和那个什么语法呀，你串联好了就很简单。 对对，看到很多小朋友最后走的时候都舍不得走， 嗯， 然后都热泪盈眶，哎，那种感觉真的 是， 是 是 是， 哎呀，叔叔你做的面条太好吃了， 哎呀。也就因为面， 没有，不是。 对，那其实比如说，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游学吗？ 嗯， 就是我们比如说道道去那边、 嗯， 到了一个家庭，他有可能跟那边的爸爸妈妈一起出去踏青啊，出去玩，有这样的机会吗？ 是的，有的， 有的哈。 有很多寄宿家庭的家长都是周末本来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出去， 一起就带上了， 对，一起郊游啊。 你上茶亭上坐着去啊，啊，非常窝坐的，你可啊，就是反正就有这个机会了，是吧？ 对对对，是的， 啊、那挺好的、挺好的。 包括学校也会提供这些啊、自己选的一些项目， 嗯、 也都是有的。 嗯 真是挺棒的哈， 挺好的 对、 嗯， 那就是这些都是针对于孩子的，那有没有针对大人的、嗯、说可以去游学？ 对我主要负责就是25岁以上的成人。 哇，那他们还用找寄宿家庭吗？ 用吗？用吗？ 有的人其实是很希望能够结合当地的文化， 哦、 然后融入到 不是深入民众的家庭里吗？ 啊 ，local 是 local 嘛？ 啊、嗯，那就等于是找到一个民宿这样的， 对， 类似是。 对，只不过伦敦其实我们还要看地方，然后伦敦的话地方比较大， 哦、 所以单程可能会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有的这个成人就会觉得说，我还住到公寓，离着学校更近一些。 嗯 啊，就是 对他会考虑这些，对 对 对 对对。那些小的城市，比如说剑桥啊，包括海边的一些布莱顿、布里斯托的话，其实他们选择家庭，他来回时间就会比较短一些。 天哪，布莱顿、 啊、 海边的 布莱顿这个城市也很好， 太棒！海顿，您去过布莱顿吗？ 去过啊。 说说什么感觉呗、 就是、 我特别羡慕城市又有海的这样一个结构 对、 嗯、 而且人 青岛 青岛嘛 对 呀、啊、眼睛厉害嘛 大连 龙口日照 是其实很多这样的城市、嗯、 对对什么感觉说说 印象最深的是就是我们是当初住在是海边的一个房间然后早晨一睁眼就是一只海鸥在这个窗户旁边这哎，感觉特别好， 给他饿的， 棒，给他棒棒棒，以后能多准备点小米。 自然环境很好， 对，是的，是的，嗯， 那比如说，就是他们的速度肯定跟伦敦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慢一些， 对， 是吧？ 是的， 那显示一些更适合观光旅游。 对，我觉得这些城市更适合生活。 对 对， 是。 如果你要是想要去游学时间长一点的话，那我觉得。在这些城市还是比较适合的 对其实我们在这些城市也会有自己的学校、 嗯、 啊只不过是在伦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呢、嗯、是比较适合成人 哦、 然后海边呢因为 人 不是特别多安静的地方很适合、低龄的孩子 嗯、 比如说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 嗯、 这样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对他们来说会比较好一点 嗯哎你看这个分析还是非常到位 是的、 嗯、对 成年人他可能就是比较适应这种大城市的节奏 对、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他们接触到的人群包括他们的背景也比较聊得来 是是是、 哦、是的 您去过英国很多的城市 是、 啊、如果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去英国的话当然每一个国家的首都我们都要去的、 嗯、肯定会去的 除了伦敦， 嗯， 您会推荐几个？比如说来两个城市，你觉得一定要去看一看的。第一次去哈，我有10天的假期， 我有10天的假期啊。 假设啊，对对对， 啊、 伦敦待个3天之后，那剩下7天会去哪里？您、会有分配吗？ 哦，我首推的肯定是牛津和剑桥了 啊，肯定是 牛津、剑桥这两个地方，两个城市。 然后曼彻斯特也是非常好的。 曼彻斯特呢，是英国英超 老牌的。工业城市、啊、 对对对、这个地方有什么吸引您的部分呢 其实它现在已经不只是工业 城市 了、它其实是很有艺术的比如说有音乐啊、然后有画展、最重要的是曼联在那里 对 然后很多男孩子然后很多的学生期呢是看球赛啊 是、 哦、 不要忘记体育这个环节 是的是的 这个比赛的这个票是很难拿到 您到过现场看过 吗 我没有到过现场因为当初的时候没有赶上赛季、但是我的学生经常去 啊，他会反馈是吗 对是的， 哎呦我天哪！ 天哪，在那儿 特别好，学校也会组织 曼联 去。 对呀、曼联曼城。 对 呀、 而且曼城的消费是伦敦的65%。 哦， 也就是说啊，对它的物价各方面会比较稍微低一些， 对对对， 然后稍微安静一些，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 哦，曼城， 对对对， 嗯，你看这个地方是值得推荐的。 是的， 对， 还有哪些是你推荐的吗？ 是 啊，然后就是海边啦。 说说海边吧，我就特别想要英国的海边是什么样子的啊？海滩啊是什么样的？海滨浴场不是？ 海滨浴场 怎么？ 哪来的海滨浴场？ 第一海水浴场。他们的海滩是什么样子？大概啊， 嗯，海滩非常的干净， 干净。 他们不是那种沙滩吧？ 有的地方稍微沙一些，有的地方是很细的。 哦， 对，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是11月份，可能没有感受到那种纯夏天的感觉。 了解，对 对 对，对， 人特别少。 我更喜欢11月份去海边，就是越冷那个时候风越大， 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 那感觉是特别爽的， 就是自己感觉到既浪漫 又孤独， 又孤独，对，就这种感觉。 是的， 有没有一点恐惧？ 倒是没有恐惧 啊，那还好，那还好。 但当初那个海滩上就只有一个人，还有他带着他的一条狗，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 没有人呢， 公司邀请我去的时候，但是我超爱那个海滩。 哇，那个海滩在哪里？ 在布莱顿。 哦，真的是布莱顿。 布莱顿的海滩，因为我们学校就在海边嘛。 哦，太棒了， 超美。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画面，一定要从后面给他拍一张背影，一个人牵着一条狗。 嗯， 对， 那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不 对？ 对对对，其实游学真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 嗯， 它是让你感觉除了游。 嗯， 你可以学到很多，除了知识的方面， 是的， 待人接物、世界观、审美， 对对， 都会有提升， 对 对 对对， 就是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只不过游学现在是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对 对 对， 你既能学到东西，然后呢又能够就是通过你的脚步去丈量、去感受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 对，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就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越早让他接触这些，他可能他的眼界就会开得越早。 对对对，嗯，是的是的。 那对于成人来说，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对，眼光打开哈， 就是彻底打碎你之前25年来的这个固有的三观。 最后了，节目临近结束了 啊。 作为一个老者，有一个问题哈， 你说， 就是这个剑桥啊，这牛津这两所大学一直比着嘛，对吧？也是全世界前十啊。就是你想着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他们有灯光嘛？就是这什么样的景色？到了晚上，牛津还剑桥。 牛津是一个更加复古的地方， 哦，更加 就是您感觉到都是那种这个褐色的，然后复古的，像羊皮卷一样的那种感觉， 哇， 超美， 漂亮， 对对对， 《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些场景， 对，就是在那里拍的嘛， 拿着羽毛笔写字儿。 对对对，特别漂亮。剑桥是很文艺的地方 啊，剑桥是很文艺。 对，就看到很多人就自行车就交通工具 啊， 然后晚上你可以去。 他们是不是打个招呼都是诗一般的感觉？ 啊，对。 对，也很安全。然后你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去到吃越南菜，然后泰国菜。 在剑桥吗？ 日本料理 都有， 中餐馆 哎呦 都有， 这么丰富。 对对对， 是在校园里面还是在剑桥镇外面？ 外面， 外面啊。 对，因为学院就是挨着的。 哦。 然后呢，小店也 是。食堂的布丁奇群打折的活动，哎，三楼打折，快来吃。 有没有人来三楼食堂？ 非常不错。 对 对，我觉得周围就是老觉得剑桥、牛津是大学，其实他们都是城。是了， 对 对 对， 对吧？都是一个大的 city mall 那种感觉。 对， 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校区给你那么明确的规划。 对对对，是的，牛津呢是叫大学中的城市， 大学城。 然后呢，剑桥叫城市中的大学。 嗯， 这俩真是每年他们那个比那划船呢，整个 剑桥的 在泰晤士河划船， 那太帅了。 对， 同事们加把又来了。泰晤士河，泰晤士河可以关游览的方式有吗？白天晚上都可以吗？泰晤士河？ 对，它有那个游轮，可以就是买票就可以了。 白天晚上都可以哈。 对对对。 我觉得夜游泰晤士河是不是感觉也很爽？ 特别爽。 哦。 嗯。 您有游过经历吗？ 我10年的时候就游过。 10年。 10年我是对被公司邀请的时候，那一次是去了很多个城市，印象特别深。然后还去了伦敦眼，就是大的摩天轮。 是的，是的，是的。 哇，那一个里面就可以装20多个人。 就一个舱位里头， 对，一共是好像是40多个舱位吧。 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你比如一个舱位要装20多位的话， 嗯， 那比如说是装满下一个还是无所谓？ 无所谓的， 自由配的。 对对，自由配。 哦， 因为当初我们是全球的80多个国家的招生官齐聚一堂， 哇， 所以去的时候我就特别热闹， 好幸福的事情， 好幸福呀！那样就可以把整个的这个伦敦都尽收眼底， 太棒了。 对， 是不是坐伦敦眼晚上比白天更爽一些呢？我的感觉啊，您觉得呢？ 嗯， 不一样的风格 都不一样。 嗯， 真的，伦敦和剑桥有很多值得玩的地方， 嗯、 是吧？ 对，嗯，特别好。 我觉得就是单独有一个行程，就是牛津和剑桥，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是的。 对， 对我们还有就是六十多岁已经退休的啊、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然后去到那边几周的时间，都特别有成长，每天还给我们写诗呢，还发到朋友圈呢。 哎呦， 是那个 英文的诗还是中文的？ 中文的、 哦、 啊，都是这个，真的很这个对仗都特别好。 年少轻狂， 叫你够了，你够了。 白发少头激情人， 对，叫去桥居。剑桥、哦、就、啊、哎真的太美了、 哎、 哇， 对， 还有自拍名呢， 对、哦、 所以他也是过五四青年节的是吧，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一颗年轻的心就是非常棒的哈， 对对对对，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英国的音乐氛围相当厉害， 对，其实英国真的是 出了无数经典的乐队，我的天， 他那个英国的音乐只要一想起来你就知道这是在英国， 对 对， 那个六七十年代英国摇滚乐兴盛的年代，那个时候比如说护士啊，比如说服务行业啊，都是通过收音机听一首歌的时候， 嗯， 哎呦，那个 那不就是披头士盛行的时代吗？ 对啊，The Who，The Traffic，这支乐队真的是横行霸道啊！ 嗯。 现在真的是，现在只有这个什么 Smith、Adele 那些人哈， 对， 但是也是很有风格化的哈。 对对对。 每次听到英国的，比如这种灵魂唱法的时候，我会觉得英国真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哈。 对， 很高级， 很 高 级的，很高级。 听听，对吧？ 好。 那个，我们听大概十秒钟啊。 哦，好的。If I am, I'm crazy for you. Sitting in the dark.这个人厉害了哈， 嗯、哦，太厉害了 啊， 没有人能唱得过他， 不管是 Grammy 还是全英，他都是赢家哈。 是的， 嗯， 胖友怎么了？哈， 对啊，人家脸小。 对呀、 啊。Adele 真是相当厉害的歌手啊！ 是， 今天我们也是跟着周婷婷 Michelle 来了一个英国全方位的这个扫描，我觉得 是的，在游学这方面这个角度 很有意义哈、 嗯。 也希望呢，所有的中国的学生朋友有机会去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感受异域的文化和风情。 是的，包括我们的青年朋友，其实也可以给自己一个重燃内心、 对 渴求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欲望的机会， 是不是？ 还可以去图书馆啦。 哦，对呀、啊。感受一下看不懂的书、 嗯、我终于要研究阿尔法到底是个什么 你这个课题丢的比较大 谢谢 Michelle、嗯、 谢谢 Michelle、嗯、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周纯， 我是大道， 明天见咯， myself, but spin my wish should come over, send me spinning closer to you. My oh my, how my blood boils, the sweet taste for you strips me down bare and gets me into my favorite mood.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